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人生人生去到143集啦，见到Bonnie神婆开心呢，真系超级，终于揾到佢嚟啦，真系，其实都约咗好耐噶啦，咁唔系咁容易约到，因为佢而家好忙啊嘛，系嘛，好忙啊， 全民制憲， 真系好忙啊，我觉得好得人惊啊，你嗰种干劲咧，同埋冲即系活力咧，令我吓一惊噶，所以我话你咧，真系好明显系种外柔内刚，啲体育表面咧，即系 好似嘻嘻哈哈， 系啊，冇乜事。 硬性力力，好似细路女咁样，有时系激激瘦咁笑，系啊系啊，攞一样我就话你可以瘦到即系大风吹到起180磅冇啦你。诶冇啊冇啊冇， 系咁啊，零磅边冇。 有啊有啊，诶早嗰阵时一定有。 哇，我真系觉得你瘦得滞，不过 前嗰排就失即系压力大同埋病得犀利，病咗睇咗3次医生都未好，3次睇咗3次西医一次中医先至好翻，应该系唔系好够休息，唔系其实而家都仲有啲。 黑眼圈，即系呢度，系咪Radio嘅灯光好啲？不过唔紧要啦，仲有青春。今次咧，即系人哋话系牺牲，你觉得系咪咧？即系投入呢场。 战争啊， 开始咋，而家系啊，而家开始咋，真系，即系陈文老师就话系一个 set 炮台嘅过程咋，而家只不过系，而家都仲有好多，你哋准备去做炮灰，唔系话选唔到，而系选完之后，你哋都系会即系已经有晒心理准备，系放弃嘅议席。 当然就系不为名不为利，完全系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大义事、大业吓。咁呢个系唔简单嘅，有一个牺牲嘅精神，呢个就系我哋讲五区公投咧，今次最重大意义吓。所有参与者都令我哋非常之敬佩，就系因为一种牺牲嘅精神吓。咁你真系，咁你觉得系咪牺牲啊？牺 牲啊，都有牺牲啦，只可以话。咁但系我都系其中一份子啫，都系其中一个帮手搭石仔嘅一份子啦。咁但系都系需要好大嘅。 心力同埋，即系好大passion咯，系啊，真系唔简单，唔好唔简单。你讲个 passion 好重要啊，同埋个意志啦，因为唔多唔少咧，咁大场，即系咁大型嘅战斗啊吓，即系唔好话体，唔系净系体力同埋精神啦，同埋咧过程里边一定有好多枝枝节节啊，up and down晒，外边嘅攻击啊，甚至不突如其来嘅。 不明来历嘅冲击啊，里边都可能有啲人即系有啲受足会做到心苦意难啊，咁都会有啦，一定有呢样嘢就最大镬啦，即系有阵时外边嘅攻击啊，但系你内围唔系话互相攻奸啊，而系有阵时咧，你讲得啱咧，有啲人可能未必个个到你咁嘅斗志噶嘛。 系噶， 唔系容易噶，即系呢种叫坚毅嘅做斗志咧，系好少人有嘅啫。 所以都冇噶啦，即系有时你都要麻醉自己，即系决定咗咁咪做咯，决定咗就做，然之后就系不断麻醉自己，吃得嘅，掂嘅，掂嘅，一定啦。啱啦，即系同埋个气场会好啲啊嘛，咁样。 系啦，所以大家唔好俾啊，俾人哋个外表吓到，佢又话哎呀呢个孱弱小女子， 都 点啊，得唔得噶？顶唔顶得住啊？整啊，俾人吓两下会唔会吓？ 可能会嘅，所以大家快啲嚟帮手。就系咯，我就俾人嘅感觉，你就系好柔弱啦，好需要人保护啦，吓，好多人锡啦，系你个表，你即系个形象啊出嚟啊，同埋事实上你嘅性格都系好得人中意啦，系嘛？咁变咗个人人即系爱护你嘅人应该好多吓，都系比较好彩嘅，系的确，同埋即系我觉得由细到大都。 相对有长辈缘就真， 嗱呢样嘢好重要啦，呢个个有贵人啊，即系有埋即系八方嘅支持啦，即系各方面嘅支持啦。但当然我哋讲嘅贵人咧，即系好多人咧就忽略咗长辈嘅帮助吓，即系我哋譬如咧 知識上啊、智慧上啊嘅幫助啊、提點，其實好重要嘅。但係而家年輕人有陣時就忽略一點咯，以為自己好叻大曬，好危險嘅。 我覺得好重要喎、啊，呢樣嘢好重要， 所以你一定會成功嘅。我可以講，因為你自己本身有一定嘅能力啦，係咪啊？你專業人士喎、啊，梗唔簡單喎、啊啊、即係我對 Bonus 嘅認識都係索書豪啦，嚇、啊、索書豪已經令我另眼相，哇！呢、這個小女子唔簡單喎、啊，學問咁豐富啦、啊，同埋對書又咁有認識，即係肯讀書。 中意啦， 講書唔容易㗎，即係睇完之後你仲會識得講， 都唔容易㗎。我都 唔容易㗎。你去同埋你介紹一啲書籍啊，因為你係睇中文書定英文書多嘅啫，其實。 嗯細個就真係睇中文書，一定係睇中文書多噶啦、嗯，因為係細個咁好彩，屋企附近係有圖書館，咁、 啊、 就養咗一個。 你肯唔肯去圖書館磨下嘅打書釘嘅？ 中意啊，因為細個就好中意睇嗰啲偵探類小嗰啲作品啊、嗯，因為有趣啊嘛，咁、嗯、你中意呢個理性咯。 所以我問你，你讀理科定文科？我真係估唔到你讀文科。 咁又唔係喎，即係大個啲之後，我就開始中意啊，唔滿足喺小兒童圖書嗰部分啦。咁跟住就開始自己慢慢走去，同埋嗰陣時好多金融嘅劇集。播，跟住你又開始有興趣追，跟住追之後就追過咗個劇集嘅進度，跟住就沉迷咗喺啲嗰啲世界裏邊。 哦，即係你中意即係一啲推理啊、科技啊，即係嗰啲嘢，即係你。是不是我們說那個 要思考的東 西？不是、覺得應該說這 世界很奇妙，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很有好奇心的 那就挺好的、啊、你喜歡讀，其實我經常覺得這些孩子你培養到他讀書的興趣就已經成功了一半了、你都不需要太過擔心他將來成不成才、啊讀到讀到書啦、啊、可不可以、讀入大學、啊、那沒什麼所謂、啊、肯讀書 不用那麼辛苦咯，即其實都是一個兴趣啦，或者系即个小朋友中意睇咩？即当然你要睇下佢系咪有啲好不良意识啦。咁但系大部分都唔会有 呢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咧，恐惧了嗰本书咁，其实咁不良意识都好诡异嘅。 系啊， 好叻嘅细路仔先至要识得去搵啲不良意识嘅嘢嚟睇嘅。嗰啲细路仔其实好叻嘅，应该系嗰个即系个脑筋转得好快啊，咁样嘅吓。因为儿童动物好幼稚嘅啫嘛，我谂小学生就会睇。嗰啲所謂好健康益智嗰啲，其實都相當悶嘅。 唔係，其實你細個老師叫你睇嗰啲，其實你唔可能唔睇嘅，即係可能細個老師叫你睇基督山仇記咁樣，咁但係你其實平時喺學校唔會借嚟睇嘅喎。 你喺香港讀到，你喺香港讀到咩班你先至去荷蘭讀 Archie 嘅？ 去荷蘭我就直係去到大學之後先至去嘅，即係我讀咗 Bachelor 之後先去嘅。 嚇、哦！ 但我中間就有啲時間喺 你喺香港讀大學㗎？係 啊係啊！ 喺邊間？ 我喺 ConU 咯。 哦，係啊，聽過你聽過係喎。哇！咁你都幾犀利喎！Hong Kong U Archie 好難入嘅喎、 OK 啦， 真係噶，好難入嘅，唔容易嘅，唔係好多人嘅啫，我心 型啊嘛，覺得嗰陣 型啊，咁叻你型得起先得㗎。 我唔知啊，唔係開初係其實即我成績都叫做幾好下㗎啦。咁初初都對設計或者圖像方面嘅嘢比較有興趣。咁、但係我其實最 你係咪都中意畫嘢嘅咧？ 係啊係啊，中意啊， 係啊，一定要 中意啊，中意啊。咁跟住但係咧其實。我學校就冇收 art 嘅，咁就我最其實最好係真係文學。咁嗰陣時個老師都以為我會讀文學，咁但係我因為真係好有興趣咧，就自己喺中學就做 freelance 啊，咁鬼叻女嘅， 揾啲揾啲好揾啲好平嘅，好平啊， 揾幾十蚊，揾幾蚊我都開心啦， 幾十蚊退一張圖嗰啲， 係啊，咁叻女啊，哎呀， 自己慢慢喺度磨咯，咁跟住。 我其實你真係有大志嘅喎，好細個都，你入咗 Archie 未個嗰陣時，未嘅，中學啫嘛。 係啊，未啊，未啊。我諗好奇心 太重。你嗰時考試壓力唔大咩？仲有呢個時間去？ 我嗰間學校其實都大壓力嘅，不過咧，我啲同學其實係。我而家諗翻佢哋真係好勤力，佢哋係可以每日瞓幾個鐘，然之後就為咗個公開考試咧，成大半年都係 keep 住呢個生活。 香港嗰個教育氣氛就係咁噶， 係啊，係啊， 即係。读书的时期唯一的工作就是考试读书。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叻女、啊。你读那是不是名校来的、 是名校来的，但是我就不得那种生活的。我都懒的，即是我的人生 而家到而家嘅其中一个人生之路，就系练精学懒。 练精学懒叻女嚟，一定要。真系做人最紧要练精学懒啊！ 我觉得人生成日都摆咁多时间，我觉得即系应该系生活。 系咁，你做人就唔会痛苦啦。 咁但系咧，又我又有极端，就系、是、我好投入嗰件事，就好 workaholic 嘅。咁所以就变咗 所以呢个成功人士 挤压晒啲时间， 好 potential 咧，点有成功嘅potential？ 因为就系啦，我哋系啊，一天一个嗰个 job 好似你嘅工作都系一个 project 一个 project 咁噶嘛，系嘛吓，咁然后啊全力以赴，话完咗之后好有 achievement， 好讲，好有满足感咁样，系嘛？喂，咁你细个嗰阵时咧就中意读睇睇书啦，吓嗰阵时你咩睇虚拟小说系嘛？ 系咯，后嚟都乜都睇噶啦，即系又会去。又會租啲神秘學嗰啲書啦，有啲係專門講，我記得有本係講專門講吸血鬼同埋殭屍啊，即係講以前殭屍嘅歷史啊，會唔知會飛，我記得我仲話會 睇好多書喎，你似乎。因为你系索书好多，系啊， 集咯。 你其实个过程你系揾翻你以前睇嗰个书啊，因为你真系每一个礼拜都都要有功课，你做好功课你先去 present 噶嘛。 几样啦，有先嗱，咁有啲系我嘅 partner 啦，咁佢哋自己睇嗰啲类型就唔同嘅，佢都影响咗我噶。 咁你唔睇过嗰本书，你点去评咧？点去讲咧？ 都会 都要睇啊嘛。 即所以佢系其实系开阔咗我眼界嘅、啊，即系譬如有啲书我以前系 互相影响， 系以前我就少睇小说啲嘅、嗯，因为冇耐性。咁、嗯、但系阿 Jim 就好中意睇小说嘅，咁、 嗯、 所以佢就变咗受佢影响咯，就睇多咗好多长篇啲嘅小说。咁同埋有时有啲嘉宾啦，即系有啲嘉宾可能系即系本土派。或者是 James 啊 Jason 識啊，咁又會帶上嚟講下咯，即係發覺好多香港嘅新一輩嘅作家或者畫手啦，有啲係繪本嗰啲畫手，我都幾開心。 哇，係，其實啱啦，你喺工作，譬如你投入咗熱血啦，啊熱血而嗰個係其實嗰個團體啦嚇，其實就都好開心，即係。因为你话真系互相影响啦，吓有啲朋友啦，志同道合啦，呢样嘢系最你个人生系最重要嘅挑战，系咪影响同埋挑战咯？ 系啊，我谂因为其实讲真的，我以前嗰个圈子咧系比较叫做傳統精英咁樣咯，叫做 係咁完全明白你 Hong Kong U 喎，同埋你 Hong Kong U 其實就有一個所謂精英，其實就係一個象牙塔。 系啦， 里边人全部都自我，自以为是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同埋好有一种咧，好啊，做一种天之门生咁嘅心态嘅，同埋自己好叻嘅，好 嗰个时间就冇赤化得咁犀利啊嘛，香港 咁啊系， 咁即系冇咁浮现喺 我嗰个年代就真系精英嘅添， 系啊，你嗰个好， 我哋嗰个年代梗系精英咧，同埋系好关心社会啊， 嗯。 基本上咧， 知識分子咯， 知識分子係關心社會啊，即係政治嘅嘢咧係好投入嘅。我以前大學嗰時候學生會嗰啲咧，係真係出好多領導人物嘅。 嗯，有邊個啊？有邊個？你嗰個年代 好多啊！我嗰個年代五，應該我83年畢業，七幾年入大學噶嘛。嗯、你諗下啦，火紅年代。 好叻嘅喎！ 火紅年代嗰陣時就係營中關社，火紅火綠啊！啱啱文革之後。建設中國，哇！喺啱啱又開放改革，經濟開放，哇！不知幾火紅， 好有理想咁樣， 係啦，有理想嘅嗰陣時，但慢慢就腐敗。 系咯，咁我嗰阵时系即系港英年代啦， 系 相对叫做 你边年毕业啊？ 哇边大学二零，哇真系唔记得我零， 唔系啊嘛， 真系唔记得啦，读零五零。零八啩， 零八冇十年啦， 冇十年冇十年。 我正话先，你都唔介意公开年龄啊，公开秘密噶啦。 迟早 未到三十岁， 未到三十岁， 争啲噶啦，快啦快， 挨近啦而家。 系啦，一定要做好个心理准备，点样跨越呢个咧？女人三十关口，惨 啊！ 系啊系啊， 我觉得嗱呢个系社会嘅睇法嚟啫，即系我都叫做。即可能在外面讀過書啦，同埋我個性即荷蘭之後我都其實去過英國一段仔日子嘅，咁跟住我本身個人又唔係真係咁 我有少少 咁傳統， 係啦，少少習染咗外國嗰啲習性嘅。 我話俾你聽啦，無論你講傳統定係非傳統，女人咧始終你係逃唔過呢啲咁樣嘅心理嘅挑戰啦。你唔好話關口啦，一定會經歷嘅。有啲人去逃避啦，但係逃避唔到嘅，到咁上下你回放回想咧，即係可能又會怨啊，或者恨啊，或者乜嘢啊，後悔啊。早啲去諗， 坦然啲。 我會覺得你咧早啲去諗，有好曬心理準備，然後知道自己嘅人生點樣走嚇，咁就可以無悔啦。 坦然啲面對咯，我個人就隨性啲嘅， 即係最緊要呢樣。 我覺得你唔知道下一步係乜嘢咯，即係好似即係投入呢件事都係啦，其實都係一下。決定嚟嘅， 每一刻衝 動，即係其實係情極，有少少情感喺裏邊啦。咁變咗，我人生之中好多決定都係咁樣嘅。咁又好似帶嚟一啲幾好嘅效果。咁亦都好多人關顧啦，亦都 你覺得係幾好嘅效果，因為你決定係啱啊嘛。同埋你亦都相信自己嘛。呢樣嘢係最重要，無論你做嘅你決定係做咩工作都好啦。第一件事係相信自己先咯。但係你點樣會相信自己先？咁你之前都有多對自己嘅了解同埋認識，譬如你睇好多書，其實睇書好重要，就係你鍛鍊你嘅思考啊嘛，係咪啊？唔係鍛思考嘅過程，你係揾翻自己嘅啫。其實任何情況之下咧，你個腦筋係動嘅話咧，你就係好多時候你係不斷喺 reflect 啊。咁所以你對自己嘅認識同埋了解係足夠嘅話咧，你就會適當嘅時候就會適當嘅決定。 系，不过呢个系永恒嘅过程嚟嘅，即系永恒。同埋其实我就以前就会比较相信自己嘅，而家其实近几年我系相对冇咁有自信咯，即系会反而会 因为世俗点讲，因为见识多咗。见识多咗咧，你会睇到呢个世界系好多嘢咧，你 系 控制唔到嘅。 都是 你自己完全冇辦法掌握，你唔明嘅，唔識嘅嘢好多。 同埋我諗有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是，可能我喺其他節目都輕輕賴過下，就係、是、我遇到一啲感情上嘅挫折啦，或者係叫做世界冇我想象之中咁美好。咁嗰個時間我嘅情緒有好大落差啦，即係經歷過好近似 depression 嘅事。咁但係嗰段時間咧係好痛苦。 必然啦，唔開心嘅人梗係痛苦。 痛苦， 但係經歷過其實都係一個磨練嚟嘅。 係而家到而家就好大得著嘅，即係對我個人嘅改變，即係 明白 去令到人我個人叫做對 思想會成熟咗。 我唔知咧，温柔咗咯，可能對嘗試去了體諒下。 其實咧，我都話啦，你個你外柔一個外邊俾人好柔弱。其實你個性格咧，你自己覺得你係屬於係硬淨嘅，因為係都係好親密啦，好脆弱，好容易受傷。因為你知你外表俾好呃到，唔係呃人啦，好俾人哋一個錯覺。 嗱，即系我呢啲唔呢个唔系一个神秘学嘅节目啦，或者唔系迷信嘅节目啦。咁但系咧， 会变嘅，人嘅性格都会变嘅。 我觉得都有一啲人帮我睇个命盘或者系一啲即系星座咁样类似咁样，都两种个说法都有一个几贴切嘅形容嘅。我个人其实好极端 啊， 好极端，所以话我话一投入一件事嘅时候，我做嘢系好扯住佢咁樣，好快要好sharp 咁樣啦，要係咁樣就，甚至係會好似 好衝動 會 你覺得係一種衝動，又或一種熱誠，唔同嘅喎。衝動都係需要有 passion 嘅， 會比較， 但係唔會盲目。你就好理智噶嘛，因為好明顯，我係肯定呢個小女子係好理智嘅人，唔係一個即係感情用事。 但是投入五區公投是一件感情用事。 感情的應用事的時候就不理智的了，會。好像我們說， 即是有passion在裡面 的。譬如你拍拖的期間呢，人人都覺得那些東西不好，可能盲了你就覺得看不到。所以有時候你說愛情是盲目，是絕對 是合理的，有時候是正常的。所以我話你譬如果你做事同咁即係愛情係兩回事啦，當然啊，咁但係個理智嘅分析永遠都係重要嘅。 係啊，都硬頸啦，硬頸啦。咁但係即係好極端，另外一方面咧，我就好 emotional 嘅，其實個人。 你嘅極端意思係話，本來有人你覺得你理智，但喺極端起上嚟咧，你就會係。 失去理智，系咪嗰种极端？ 好 sensational， 系啦，好 sensational 咯，咁会真系好似人哋嗰啲咁样，咁样好似好丑尴尬添， 唔 会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无端端嘅忧郁小生咁样咯，即系好似觉得啊呢、這个世界都系咁噶啦，即系。 我觉得好正常、啊。即系年轻嘅时候有呢一种咁嘅感情啊，同埋一种情绪嘅表现咧，先系正常嘅、哦。我一个人未老啊，先衰啊，好容易咧话对样样嘢都好冷漠啊，吓冇感觉啊，系好恐怖嘅、哦。 我都仲有会有啲时间系会觉得，唉，吓 好中意同好唔开，好唔中意，有呢啲咁样嘅冲击，正常嘅、哦， 好差咯，我觉得即系个世界， 你觉得 杀死晒啲人咁样咯？ 你系从理性个角度，从一个老啲老年啲嘅角度睇翻转头就，咁你睇太过幼稚啦，或者点样？其实唔系嘅，我就系话咧，有阵时咧，如果你话讲女仔嚟讲咧，你永远都离唔开咧喺爱情路上边嘅波折啦。你嗰时你喺荷兰几多年啊？你去咗 两年几啫？ 系读 master 系。 哦，咁嗰陣時係嗰個牌係喺落去台灣，唔係喺荷蘭度攞嘅。點解會有分嘅咩？喺荷蘭攞同喺香港攞有冇分別？ 有分別嘅因為其實應該話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嘅建築師牌啦，因為嗰個天氣啊，或者係佢需要嘅物料啊，都唔同啦，啲法例亦都唔同咁樣咯。咁所以每一個地方都唔同嘅。咁我揀即係揀一嚟荷蘭歐洲啦。 其實荷蘭好多建築物好靚，真係。好型的，即是它艺术来的，这建筑物根本就是一个个的艺术。我去荷兰来很开心，不同的，但是 荷兰直接 可以自成一格的，很多东西都 是啊，还有他们的人真的很开心的。 是啊 对比起其他， 荷兰是最自由的地方的。枪技合法化已经被人家带到合法化那里，才是令人很吸引很着迷的。哇，那你 在荷兰那段时间开不开心啊？ 唔开心啊！我咪话就系 depression 嗰阵时咯，点 解会唔开心啊？人在异乡， 我都，但系另外一方面睇就系咁好彩，我最唔开心嘅时间就系喺一个好开心嘅国家嗰度发生，咁、反而 你 冇咁辛苦， 系咩？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孤单噶？一日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喺一个系咁远咁遥远嘅地方。好怕啊，恐惧又孤独， 加大了那个严重性，因为你始终是一个人面对，我又自己独居的、而且那段时功课压力都很大、我的 studio 的老师都是非常严格啦、非常严格，而加上呢我们这些留学生会不想 stay 那么久嘛，因为没有 是两年的那个课程 是两年的， 咁你都好 要 on time 完成，因为咧就你要俾多可能成年嘅学费咯。咁、我系自己储钱，个学费系我储嘅。 你喺香港有冇做过一段时间工作先至过去噶？ 有啊有啊，两年咯，嗰阵时应该两年咯，储咗啲钱，嗰阵时都好悭噶，但系因为嗰阵时有少少憧憬嘅，就系同男朋友一齐过去继续读书。 一齐过去，因为家想开始要问你噶啦，咁老男朋友系咪去外国读书啊？尤其是去到人在异乡咧，有个伴好紧要，个感心灵上啊，系咪啊？ 系啊， 你系即系一齐去嘅嗰阵时， 想 一齐去。 但 你个男朋友系咪一路做 Aki 嘅？ 系啊，嗰阵时系 同学。 系啊，但其实好麻烦噶呢件事，因为阿 Ki 咧又系嗰啲你会 criticize 我啊，我 criticize 你咁样嗰啲， 梗系啦，艺术家嘛，其实阿 Ki 其实都系个艺术家嚟嘅啫，艺术家嘅性格就梗系唯我独尊啦， 都系我自己嘅心血嚟噶嘛，做乜要你做乜要闹我嘅心血咧？ 系啊，个个都系要睇自己嗰个 product 系最好噶啦， 系啊， 或者系你都系你自己嘅创作，梗系你自己有谂法，同埋嗰个人谂法一定唔同嘅，嗰个。藝術品是咁奇妙的，我覺得係咪啊？ 都係啊，即係 art 嗰部分咯，應該 係咪啊？個個人嘅睇法同埋嗰個感覺係唔同。 係啊， 咁啊過到即係去之前已經係拍緊拖噶啦嘛，開開心心咁去噶啦嘛， 但係去到就分咗手啦。 好慘啊！我去到就分咗手啦，好快就分手啊？ 唔係，其實因為。 佢最后冇去到啦，佢搵唔到佢啦，佢 即係佢根本冇去到。 係啦，咁其实中间不过呢啲私人感情啦就唔应该喺度讲咁，不过即係总之个 但係呢 个客观效果就係佢最后冇去到。 哦，冇去到边係你自己一个人过咗去。哦，咁嗰段时间如果佢唔冇到，跟住就 end up 完咗啦。个关系噶嘛？ 都纠缠咗一排啦，都几痛苦。唔系，嗰时都复杂嘅个感情状况，咁所以所以嗰阵时系真系好黐线咯，即系有一啲好，我系会直情好似 panic attack 咁样震晒，做唔到嘢啊，不断喊啊，同埋即系瞓唔到觉咁样咯。跟住同埋我咧一压力大咧，个 immune system 咧就有出事噶啦。咁跟住嗰阵时就会手掌咧系手指头，其实我而家都有少少，但系而家嗰阵时就手指头咧好似甩皮， 甩皮哦， 甩得好紧要，系佢好唔翻，咁变咗系去到一个位，我系连弹吉他都弹唔到啦，画画又画唔到啦，变咗嗰啲。书法的方法冇晒， 系咯， 写字都唔系好写到，因为我屈唔埋，一屈就会流血咯。 咁大镬，咁你喺边要一路要睇医生食药， 冇得睇啊！ 咁大镬，冇得睇，你真系死顶噶，又冇医生，你真系冇睇医生，又冇医到佢，冇死顶啊！咁你又好彩，你又知道呢个系因为你个情绪影响你嘅 immune system 啊，咁你都好叻，你知道发生咩事啦，身体个 reaction 系发生咩事啦？ 因为太明显啦，即系 咁你咪好叻咯，你知道呢、這个。病源啊，咁你唔会吓到自己好惊啊，因为可能有啲人咧就会因为呢啲小，你觉得你都好叻啦，啲招都唔系好大问题啦。如果唔系，你会好惊噶啦，一你系睇啦，一定系几多钱去医啊，或者点样？甚至如果你因为恐惧嘅话咧，个情况系会差咗。 因为我嗰时喺外国啊嘛，咁 冇咁容易睇医生。 你变咗，你知道系心理问题，咁心理其实系要心药医噶嘛。 系 你要花一个好大嘅精神去同佢沟通啦，去讲啦，即系我已经唔系讲话明唔明嗰样嘢啦，而系你要再 extra 俾啲力出嚟。你根本嗰阵时就冇咁样嘅 energy。 系啊，你根本做唔到啊，做咁你唯有好似等咗喺度，跟住咪挨咯。 其实就真系一最紧要 cool down， 有啲乜嘢？其实如果咁样讲，个 distance 可能系一个 healing 嘅，有个 healing 嘅作用添，系咪？如果太 close 嘅话，有啲 argue 啊，或者系啲唔开心嘅嗰个 amplifying effect 仲大嘅，其实。当然唔止个原因， 系啊，即系嗰个就去到感情问题，就因为有啲嘢突然间消失咗，咁你觉得好？ 一定好失落， 好黐線，好失落。即係點解可以咁樣嘅咧？ 咁但係你而家係你回想，你都覺得嗰段時間係你人生最低落啊，或者你覺得最黐線嘅階嘅時段啊嘛。 係啊，所以我想講係，就算我而家覺得嗰段時間係俾咗我好多得著啦，或者叫做成長嘅嘢啦。你叫我再經歷一次咧，我都未必肯。 唔係你想唔想經歷？你一定唔會再經歷啊！咩叫經一次長一智啊？你一定唔會再經歷，你一定唔會。即係我諗你經過呢次咧，你睇人啊、識人啊，你都會長智慧啦，係咪？好多時有陣時你好多愛情上嘅波折都係你唔識得冇大眼識人啫。系嘛啊？或者呢有个呢、這个系唔系一个 right person 啊 ？It's not the one 咁啊，就会有烦恼噶啦，系咪啊？我相信你以后唔会再有啦，因为你开咗个智慧啊，基本上。 希望啦，我都唔知道。话讲到啲情况，我都好感太感性， 太感性，感性系好嘅吓啊。不过第一次都差唔多啦，吓大家 好尴尬添， 唔系尴尬，大家啲八卦人啊，真系好中意听，但系我哋唔好再 touch 呢啲嘢，我哋下次讲啲正经事， 好。